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南北经济合作企业生存权保障紧急对策本部所属成员19号占据统一部长官办公室，表示要求当局对那些因南北合作中断而受损的企业进行赔偿。